妻子难产，丈夫拒不签字手术，致死两条人命。21日下午4点左右，北京某医院一名孕妇因难产生命垂危，被其丈夫送进医院。面对身无分文的孕妇，医院决定免费入院治疗，而其同来的丈夫竟然却拒绝在医院的剖腹产手术上面签字。焦急的医院几十名医生护士束手无策，在抢救了3个小时后，医生宣布孕妇抢救无效死亡。在长达3个小时的僵持过程中，该男子一直对众多医生的苦苦劝告置之不理。该医院的院长亲自到场，110支队的警察也来到医院。为了让该男子签署同意手术单，甚至医院的许多病人及家属都出来相劝。一名住院的病人当场表示，如果该男子签字，则立即奖励他10000元。然而所有说服都毫无效果，该男子自言自语道，他只是感冒，好了后就会自己生了。过了一会儿，他开始放声大哭，再观察观察吧。医生和其他病人百般劝服下不能打动他，该男子竟然在手术通知单上写上，坚持用药治疗，坚持不做剖腹手术，后果自负。为确认其精神没有异常，医院仅调来已经下班的神经科主任，经过询问，其精神毫无异常。该医院妇产科医生在3个小时的急救过程中，一方面请110紧急调查该孕妇的户籍，试图联系上她其他家人，一方面上报了北京市卫生系统的各级领导，得到的指示为，如果家属不签字，不得进行手术。在违法与救死扶伤的两难中，医院的几名主治医生只好动用所用急救药物和措施，不敢违法进行剖腹产手术。呼吸机已经无任何作用，几个医生轮番进行心脏按摩。晚7点20分，22岁的孕妇抢救无效死亡。看到妻子真的死去，这名男子当场大放悲声，说要签字给妻子手术。